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下一站是传媒大学站。 The next station i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踏出青春的节拍，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动起来，全世界瞩目我们的精彩，真实记录我们的大学时代。校园直通车为您开启每一周。 传媒大学站到了。 Hello，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欢迎大家又和我们相聚在新一期的校园直通车，我是志伟。 我是思妍。哎呦，志伟，咱们可是好几周没有见了，不过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哎呀，这个彻底放松了4-5天，休养生息，那效果是真的好。时间你看我现在生龙活虎，活蹦乱跳，多好啊。 也可以说是过于亢奋，难以控制。 哎呀，思妍，你就别笑话我了，毕竟这才是我的常态嘛。这种元气满满的向上青年才是我的个人 style。 哦，我记住了，元气满满的向上少年。 哎呦，够了够了够了，师姐啊，你突然这么夸我，我今天的节目都不好好做，我都不好意思了。好了，那么我们告别少年迎来青年，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新的一周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校园直通车， 开启一周好生活。 新闻茶话会，快在假期的时候啊，大家肯定都被一个动图刷了屏。图中是在公交车上，一个小男孩用脚去踢一男子，男子顿怒，用一套熟练的过肩摔加3连踹，将小朋友击倒在地。这动作呀，让人想起了对战游戏《拳皇》里面的画面。 这个事情啊，在网上传播之后呢，有的人是为熊孩子遭报应大呼过瘾，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十分心疼小朋友，认为这个男子啊，下手实在是太重了。 我就有些心疼这小朋友， 熊孩子固然有错，但看这位大侠的一套组合招式是痛下杀手啊，这小朋友没把命搭进去真是万幸。无论如何，对一个还没有自卫能力的幼儿实施如此的暴力行为，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且会从重处罚。 但是志伟，你想，其实也让很多人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都支持打人男子，这其中一定也有一些原因。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看到听到许多熊孩子事件，比如2017年6月，上海某小区的停车库遭到了3个熊孩子的袭击，他们先后呢划伤了停车场内的16辆豪车，奔驰、保时捷纷纷中招，车主基本只能自认倒霉喽。 确实，这样的新闻呢已经屡见不鲜了，也能发现熊孩子做错事，家长反而很有底气，很不负责，让人不禁感叹，有什么样的熊家长，就有什么样的熊孩子。 其实这些年来，人们对于熊孩子的怒气值已经积攒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像拳皇里那个能量槽一样，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一旦爆发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所幸熊孩子还是熊孩子，皮实得很，在经历一顿这个胖揍之后啊，只是破了点皮儿，并无大碍。 但这也不能代表打人者就是对的。随之这么多年，我们对于熊孩子事件的讨论已经渐渐得出了结论，以暴制暴，但是困难的是要把握好度的。很明显，这个男子做得太过火了，难逃其责。 还有一个角色呢是不容忽略的，就是孩子的家长。在孩子屡次用脚试探该男子的过程中，家长竟然没有一丝阻拦的意识，家长教育的缺席非常明显。 哎，志伟拿这个事儿和拳皇做比较，我倒是觉得啊，特别像小时候玩过的一个4399小游戏，狂扁小朋友。 Oh my god, see ya。 现在一想呢，这个游戏虽然不太符合价值观，但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人们终究在某一个时刻会对熊孩子忍无可忍。 是呀，特别是在这种高压的高速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心情都容易烦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怒气槽，什么时候爆发真的不好说，但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导火索。 所以说，这些家长们也应该及时的教育好自己的小朋友，不然到了社会上被别人教育，那才是真的心疼呢，毕竟掌握不好轻重。 是啊，这位男子呢要是能保持一些理性，就要从罪责难逃变成大快人心了，不是？ 同时也劝诫怒不可遏的青年朋友们，少玩点狂扁小朋友，平静内心才不至于出大错。 那你不是也玩过？ 好，就你多嘴喽。 错过了广院之春怎么办？ 错过了读书节怎么办？ 错过了广院杯怎么办？ 我想知道本周学校会举办哪些讲座。 我想知道周五的晚会都有哪些明星。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我们在现场， 我们在， 我们在校园。 校园你我他，活动新闻一手抓。最近咱们中传的一位同学呀，可是写出了一篇10万加的微信推文呢。哎，你知道这事儿吗？思妍， 4月28号，名叫小天使写字的地方的公众号发文，我和19个被砍杀的孩子隔着一道生死的门。此文寄出顿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很多小伙伴们都开始好奇他的真实身份。 由于师姐表示呢他不想火，所以他的信息呢在这就不便透露了，大家就低调点，安心点。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就读非新闻传播学的他，用自己对于事实详细的叙述，强有力的呼声，向世人揭露事实。 在得知陕西省榆林米脂县发生了血案之后，师姐很快赶到了第二现场，榆林市第一医院。现在呢，我们为大家来补充一下这个事实。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多年前在米脂中学遭受校园暴力，因而怀恨在心，报复社会，持匕首伤人，造成惨案。那虽然没有能赶到事发的第一现场的小巷子，但是在第二现场的他仍然取得了很多有效的信息。 作为一个只希望可以记录下事实的普通学生，师姐呢也不愿深陷舆论泥潭，于是她拒绝了采访。 正如师姐在公众号所描述的那样，面对那些年轻的生命的流逝，这样的惨痛事实，外界的关注以急速上升的点击量都显得尤其的苍白无力了。 在师姐身上，我感受到了未来媒体身上的坚实而笃定的责任感。 在传媒大学这个大熔炉里，很多不是学习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子也被熏陶出了一定的新闻素养。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新闻素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担当。铁肩担道义，妙手出文章，不仅仅是学习新闻传播的学子的责任，更是我们所有媒体人身上的责任，更严重一些也是我们每个青年人身上的责任。 是的，这让我想起了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儿的做事儿，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也希望我们每个青年人都可以成为这一点萤火，这一点光。从小到大看了许许多多的军事题材作品，志伟，有没有哪个角色是在你的心中烙印了特别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那肯定是李云龙莫属啊，李团长那大粗嗓门一喊，什么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对对对，还有意大利炮。 是啊是啊，没错，亮剑中塑造的八路军战士形象是最初被我所认可的，李云龙和楚云飞的知己友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如今也有很多现代感强烈一些的军事题材作品，描绘的也是不同兵种不同职能下的人民卫兵。今天呢，我们就透过兵种来聊一聊现代军事题材作品。 那今天呢，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红海行动里面一个酷酷的兵种，思妍你猜猜是哪种啊？ 哎呦，那还用猜吗？那里面最热血最招女孩子喜欢的肯定是狙击手啊，我的爱心锁定你。电影里给狙击手顾顺的镜头就一个字，帅。 哟呵，那看来你也挺喜欢的呀，又犯花痴了吧。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片子看的我是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住了。虽然啊帅哥多多，但是几乎每一帧都是打呀。 是啊，是非常的激烈，可以说是全程高能了。然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装甲步兵赤兵突击，也许你感觉有点熟悉，那要提起主角的名字， 许三多，对吗？ 对，许三多，是不是马上就记起来了？许三多的这个人物形象啊，贯穿整个剧情，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这部剧的宗旨， 不抛弃不放弃， 铮铮铁骨就是七连的魂魄。 你这一连串的回忆让我找回了点军训时的感觉。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大家刚刚认识，聚在一个连队里，休息的时候呢还一起唱军中姐妹，虽然艰苦，但是也算是一种朴素的幸福啊。我那个时候脑子里过的电视剧有小时候看的女子特警队，这部电视剧非常的特别啊，几位主演全部都不是专业的演员，而是真正的女特警哦。现在回看，虽然里面的演技是有瑕疵的，但是那种表达的情感却特别的真实，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童年的回忆和经典。 其实一提到军营呢，我们想到的词语总是比如像紧张啊、纪律、辛苦等等，但看了这部剧给了我们一个轻松愉快的军营形象。我要特别推荐《炊事班的故事》，一部情景喜剧，在这个基层连队的炊事班里，能感受到军营里这种青春火热、绚丽多姿的生活。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其实炊事班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哎，各种各样的方言。小毛是 河南口音， 河南口音。 小毛， 对对对，红班长呢是广东人。大碴子味的是大周、小江，还有帅胡，还有山东老高，这种不下于10种南腔北调的方言大杂烩，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团结的感觉。 没错，也希望呢，我们把军营中这种朝气向上的精神状态带到学习生活当中吧。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相信有你们的力量，广院广播台新闻组会越来越棒。 节目的最后也要告诉大家，温暖的春风已经逐渐转换为了夏日骄阳的燥热，咱们呢不仅要 pick 创造101的小姐姐们，还要 pick 我们的第11届声潮活动。声潮活动呢也正在热情似火的迎接大家，快来报名吧。 没错，而同样由我校参与举办的中央电视台短视频大赛你好新时代也正在招募作品哦，据说获奖的同学们可以获得央视的 offer 哟。 除此之外呢，我校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第三届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将跨越整个春季学期，播音的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呀。 没错，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如果还想再次收听缺漏的地方，可以登录我们的微博广院广播台新闻组，里面会有我们的节目链接。责编张立静，执行编辑费思言、刘明昭，制作随心、赵思雨，记者李杰、郭琳达、崔汉文、陈一凡、江小谦、杨雨希，我是志伟， 我是思言，校园直通车， 下周再会， 下周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天天点歌， 快乐生活， 欢迎来到温暖有爱的 非常点播。 我是主播李东煌， 我是主播刘璇。 已经到了学期中，面临部分课程的结课和考试，同学们可能很焦虑，反感低迷的心态，会觉得诸事缠身，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很多歌曲有着能让人缓解这些心情的效果，听清新的音乐能够让人暂时忘却繁杂琐事，听欢快的音乐能让人摆脱不爽的情绪。今天非典就帮大家打包一份让人舒畅身心的歌曲，送给现在正烦恼的同学们。 这首松烟入墨的演唱 Winky 诗，原名赵景旭，声音就十分清晰明朗，唱歌的状态也十分轻松，松烟环绕，让人仿佛置身峰山嶙峋的松林中，寒山凝碧，只觉得万物空旷。面对大自然的空旷，最能让人明白琐事的无意，更愿意腾出自己多余的思绪去感受曲水流觞，云海苍茫。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松烟入墨。 平静浮月曲水流觞，意味沉寂于千古而序，总有一句淋漓，自意如秋根白驹，所谓老树迎客，林海奔啼，分明是墨香故里。 写出几寸情诗，听说情愫是赋予词，相衬有时便写头文诗，若赋诗。 宫邀云上八万里，清风雁走入我席，也曾烟花散作人间客，悲清川与西。 古时的逍遥人多爱饮酒，他们恣意纵情，有着抛乎一切的潇洒。这首歌就是讲述一个经历时间沉浮凡事之后处身坦然的浪人，就算置身凡俗，只要是一壶清酒，同样也是心中有丘壑，耳畔萧瑟鸣。 古人饮酒大多是三两志同道合的好友饮酒畅谈，还有的便是寄情山水，寻找回归自然的状态。当代大学生自然不易饮酒，但是当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找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很好的选择。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醉是客》。 过眼皆不知，送礼醉意，闻远处两三山影，路行就像梦里有江，说与何人听。共邀云上八万里，清风烟走入我心，也曾年华散作人间客，被青春与心就愿意朝此前进，笑脱黄白两不提，世无青色空一曲断笛，古月披白衣。深夜被雪捧酒作钥匙，穿肠饮饮，万事过眼皆不知，送礼醉意，闻远处两三山影，路行就像梦里有江，说与何人听。共邀云上八万里，清风烟走我心，也曾年华散作人间客，被青春与喜就愿意朝此前进，笑脱黄白两不提，世无青色空一曲断笛，古月披白衣。 月心，你可知金陵城最近热闹啊，有上门新招的捕快是个红衣小姑娘。 小姑娘做事的， 这首歌是河图与洛天依合作完成，也是河图所有歌曲中为数不多的欢快的歌。河图温柔而不失轻快的声音，加上纳兰寻风调教的声线，完美贴合，展现出了应有的画面感。六扇门一个扛着大刀的红衣小姑娘，活泼热辣，潇洒自如，也博得了其他风流公子的欢心。 冷月心公子自信而傲慢地追求着，让人欢快的仿佛在看一出老戏，既不是满意于公子的傲慢，又想看到佳偶天成的美好结局。轻喜剧般的音乐能让我们更加欢快地看待生活中的闹剧，以全新的观剧者视角发现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无言》。 一脚步声写出望，风向街动荡，五月街上倒下，风如松石几哈，夜太长奈何刀锋又为忙，初见雨下金沙，被剑气翻思量，几朝红衣穿四方，何方？舍应当破军狂，我乱心或被亡，三更相渡我月山还惆怅。 I think I've had enough, I might get a little drunk. 这首 Four Five Seconds 是雷哈娜、坎耶·维斯特合作完成的，歌曲采用木吉他伴奏，曲调悠扬，具有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摇滚风格。这首乡村民谣的特点像是在周末的午后，大家慵懒而欢快地在草坪上玩耍，不去考虑下一周将面临的事情，只是在这段时间内放空自己，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这首歌的另一个特色是整首歌曲还原了一种粗糙丰富的环境，让人感受到慵懒随意的氛围，能够给自己一个午后，不困顿在作业论文上，出去晒一晒午后的阳光，看看多元化的周围世界，就会发现除了学业和任务，还有很多让人开阔的可能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Four Five Seconds。 Club 是电影《星运里的错》电影原声带中收录的一首。电影讲述了患有癌症的青少年间有关爱情、生命和死亡的故事，而这首歌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张扬和自私。歌手随性的演唱方式、律动感极强的音乐都让听众更加放松。 MV 中，查理展现了自信和性感的美。即使电影中的男女主角面临着生命的限制，但是他们仍然能用更乐观的、纵情的姿态面对生活。这些是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状态，更加饱满，更加自信，可以拿起更多，也可以随时放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Boom Club》。Going under cause the spell, just say the word. I feel your love. Boom, clap, sound in my heart. The bea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boom, clap, you make me feel good. Come on to me, come on to me now. Boom, clap, sound in my heart. The bea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boom, clap, you make me feel good. Come on to me, come on to me now. Are you 这首歌是由立陶宛女歌手 G-Jan 演唱的摇滚风格歌曲。G-Jan 声线独特，辨识度很高，唱腔也自带摇滚效果，展示着与这首歌相符的恰到好处的野性。这首歌表达了对自然的向往和渴求，希望有着孩子般的自由，无拘无束。对此 G-Jan 发出了如果我去荒野你还会不会陪伴我的呼唤。 清新、姿势、欢快、慵懒，这些多样的情绪都是我们战胜烦闷可以选择的，没有非要选择正能量和乐观，哪怕今天是逃避，让我们在不堪的时候得到放松。我们也，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

没错，近期呢，我们也听到了好消息，就是张杰在微博上宣布即将开启新一轮的2018 WeLive 巡回演唱会，这是他本人的第四场巡演。张杰作为一名实力唱将，他的唱功呢是毋庸置疑的，而本次巡演他将会用全新的 Mix Pop 为歌迷打开他眼中的未来世界，让观众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张杰。那么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他的2018的巡回演唱会吧。 其实我觉得张杰现在真的是已经放飞自我了，就是尝试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哎， 嗯，这次他的骄傲的选择，这次他的骄傲的选择给我们又带来了 全新 不同的这个听觉感受。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不能光说他的演唱会，我们还是要好好听一下他的这首全新单曲《骄傲的选择》。 也许你开始觉得无聊了，当我呼啸而过，这种无我的一瞬一刻，骄傲的选择。也许你开始觉得无聊了，当我呼啸而过，这种无我的一瞬一刻，骄傲的，骄傲的，骄傲，骄傲。 来自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作为一个新晋的舞迷啊，听到这首歌呢是非常的激动的。近日呢，他们也发布了自己团队的主打歌 I Will Carry You。 这首团队主打歌呢由五月天阿信亲自的填词作曲，他们作为王者迷啊，在五五开黑节前夕为王者玩家献唱团队主题曲，很好的诠释了游戏中的团队精神，引发乐迷和玩家们的一片好评呢。 我相信如果美晨真的是五月天的粉丝哦，你一定会在微博上面看到他们在上面经常有王者的互动。 没错，前天呢，阿信不是还在微博上发上路、中路、下路辅助和打野，他更适合哪一路呢？然后就引发了网友的各种吐槽。 哎，对，所以就是他们五月天五个人都真的是王者的死忠粉，不管是在日常透露啊、微博互动啊，还是演唱会的时候，甚至是在作词作曲的时候，都夹杂着王者的私货。 哎，你记得吗？前段时间天津演唱会的时候，在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入场的时候，他们用大屏幕连接了手机画面，然后再打王者荣耀。你想一下啊，演唱会那么大的一个屏幕，然后都是王者荣耀的峡谷，你想那种感觉 啊，就是在演唱会上面打王者， 就是他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然后大家都没有进场的时候，他们彩排的时候，然后他就把那个画面投到了大屏幕上，然后打了一把王者。 哎呦，真的是用生命去热爱着王者，是吧？从11月底在加拿大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五月天也在这个餐厅的时候被粉丝碰到，他正在打王者。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上面经历21年风雨，仍然伫立在舞台上的乐团，就像刚才美晨说的，现在他还可以去当一个全新的舞迷，我们真的可以说五月天的影响力到现在来说也是特别显著、特别强大的，能够得到万千80后、90后，甚至是现在还能吸引更多的00后的这样一个记忆， 他的影响力还在蔓延着。他们这些影响呢，离不开他们对生活日常的洞察及传达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陪伴了一代人度过了他们的青春。而这次创作的团队主打歌 I Will Carry You 则是为玩家和粉丝们呈上了他们对团队精神的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欣赏五月天这首超燃的 I Will Carry You。 Oh, carry on, shine. 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三首歌呢是《不要忘了我》。这首歌的歌手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知道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个歌手的身份，而是其他的。 没有啊，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以头围赢得了大家的认识。现在大家呢都在吐槽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的他的头围呢比佟丽娅丫丫的腰围还要宽一点 啊。我相信美泉刚才说到这一段大家就应该能猜到了，他是一个以演员为主业但是唱歌也非常棒的歌手雷佳音。他在最近呢是参与了徐峥监制苏伦导演然后他和佟丽娅主演的喜剧爱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居，这部电影是在5月18号全国上映。最近电影是发布了一支雷佳音和佟丽娅演唱的主题曲《不要忘了我》的 MV， 这也是雷佳音第一次为电影献声。 嗯， 雷佳音在歌曲的 MV 里面真的是展现了他作为演技派演得特别好的那种忧郁的男人的一面。 没错，就像子阳刚才说的，他在黑白世界里用略带沙哑的深情声线将观众带入到这段超时空的故事中，再加上佟丽娅在片中的柔美合唱，两人共同完成了这支打动人心的歌曲。 就像歌词里面写的，甜蜜的滋味刚刚才品尝过，就要忘了就要放了那样，伴随着略带伤感的缓慢旋律，将电影中陆明和谷小娇从最初的相遇到不打不相识，在同一屋檐下的暗生情愫，直到2018年的自己送谷小娇回家，两人忍痛分别的故事，很好的娓娓道来，巧妙的跟歌词中陆明想要把时间定格的愿望相呼应，也将不要忘了我的悲伤情绪得以恰到好处的渲染。其实我觉得雷佳音的这首歌《不要忘了我》表达的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我记得田馥甄还有一首歌， 你就不要想起我。 对，你说不要想起我和不要忘记我，努力去让你忘记，一个是努力让你去铭记。 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复杂的感情，然后导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哎，所以就是说，真的情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不要忘了我》的歌曲当中，雷佳音和佟丽娅到底想向我们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嘉宾采访的环节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让我们的子阳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我觉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是来自16音工的邓一同学。啊，邓一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16音工的邓一，然后这次很幸运去了广春的试跳。 哎，我觉得邓一同学这个嗓音对我来说特别独特，就是他唱的歌 就是跟他的嗓音也特别有关系哈，吻合啊，就是这种很独特的声音，我觉得这种独特的声音在广春的舞台上面就特别能够得到展现。邓一，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人之春吗？还是之前？ 哦， 是第一次啊。那虽然是第一次来广人之春的舞台哈，但是可能我们去年是了解过这个舞台的，所以你肯定知道对我们的什么烘台啊，然后这个赛制啊都挺了解的是吗？ 嗯，对，有所了解，所以也相对来讲就是有心理准备的。 哦，所以就是我估计你是之前的选歌啊，然后那个编排啊什么的都跟这个之前的赛制有过安排，所以你才会选这个。 嗯，有一定关系 啊。我记得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因为选歌的问题在广春上面吃了亏，所以我觉得邓一同学一定在之前我们两轮的那个比赛里面选歌一定是很棒的，而且他的嗓音能唱出自己的风格，对不对？邓毅，你之前我记得你在复赛的时候是唱了 Mercy， 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对对对。 啊，Mercy 这首歌其实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嗯， 但是我觉得你唱出来不一样的风格，你是用一种什么感觉去唱出来的？ 嗯，首先我选这首歌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展示我的能，就是在短时间内展示我的能力。 嗯， 所以我选了这首歌。然后，风格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嗓音比较特殊，跟其他人也会有一些区别，所以风格的话，我没有，因为我也没有就是刻意去模仿原唱或者其他翻唱歌手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相对来讲自然一些把它唱出来。 嗯，没错，广春的舞台上呢，确实需要一些独特的嗓音和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然后才能够让别人很快的记住自己。 姚邓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为什么要，最初的梦想是想去唱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契机去唱歌，就比如说我唱，比如说我去唱歌，就是因为，参加合唱团。然后迫不得已去唱歌，那我觉得你这个嗓音因为天生就很独特，所以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去喜欢唱歌了。 嗯，其实嗓音方面，我小时候，虽然就是知道我声音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也并没有完全往唱歌这个方面去想。然后主要是因为从不到4岁那会儿吧开始练琴，小提琴，所以就是在练琴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就是唱歌就是音准会比一般的人好，所以就是慢慢的开始有对唱歌就是有所接触，然后其实是这样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让我后来慢慢的就是喜欢去唱歌。 所以我们邓一就是真的是什么才艺双全啊，好像就是这样，不光会唱歌，然后 还会小提琴， 对， 没错。 所以是你先学习乐器，然后再去知道自己可以唱歌这件事。 对对对。 那你唱歌有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呢？ 唱歌还真没有，我从小到大接受主要的音乐这方面的教育就是拉琴，然后唱歌完全就是个人爱好。然后呢，平时去听一些别人会讲一些就是怎么唱会好一些或者怎么唱，然后大家会觉得好听，然后呢慢慢的跟着这些就是怎么讲，基本都是从视频里面学到的，从来没有就是接受过就是面授课的这种东西， 算自学成才吧。 对对，不算成才，但是是自学。 哎，不过我想就是因为大多数唱歌的人他都没有就是说其他的才艺，比如说像美晨，张美晨，就是他虽然会唱歌但是他不会乐器，所以我觉得你会乐器这一点， 吉他 你不要反驳我就是所以我觉得会乐器这一点是不是会对你的唱歌有很大的帮助？ 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拉琴的话，不管是对音准节奏的感知还是就是乐感的培养，他在就这些东西在音乐里面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能让我就是唱歌还可以的一个理由，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练过琴吧。 啊，对，就是对那种旋律的把握，就可能会对跟一般人来说就会要强一点，对吧？ 嗯，应该吧。 啊，哎，真是特别好。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感觉非常困难或者是有些难以解决的事情呢？ 困难的话，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就参加复赛之前，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发现嗓子好像有点哑了，然后高音可能上不去了， 当时我真的其实有点慌，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我当时就是没有赶上，就是提前那个候场，几乎是马上该到我上了，我才就是到台边去，就是去候场，所以怎么讲，我当时没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但最后我在舞台上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假声唱的那个高音，就是虽然效果好像没有我之前练的那么好，但是算是一个 就是 合理的一个 解 决 方 法。 对，哎，对对，虽然就是可能对于你来说稍微失常了一点，但是对于舞台的呈现来说是没有出现问题的， 是非常完美的。 哎，对对对。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经常唱歌的时候呢，面对大家的时候都会非常紧张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上台的时候面对台下那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啊？ 其实刚上台的时候我的确会紧张，但是我就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一唱起来，就是我紧张会变成激动，然后我就会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能面对这么多人唱给大家听，真的是一件让我觉得很高兴的事儿。 就越唱越嗨，然后就很享受这个舞 台。对，到后面就不会紧张了。 激动的时候会，手脚就是不协调啊什么的那种感觉。 我就是怎么讲？因为其实上台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所以虽然心里高兴，但是手脚还是会比较僵，所以这也是我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吧。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慢慢去锻炼 的 嘛， 慢慢 对吧？ 对， 不可能一个人说你上台就，完全没有压力，完全不紧张，那是怪人。那邓一，你现在对嗓音的管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有吧，我基本是从昨天开始，就是尽量能少用嗓子就少用嗓子，因为我就是决赛的歌里面有，就是真的需要很高 的 音，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多喝水，少吃凉的。 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艺考的时候，好像就是对嗓子的保养还挺讲究的， 没错， 要喝什么枸杞水，然后要去 吃各种含片， 含片嘛， 含片 啊，对，然后。我听说还有黑招要去吃激素啊什么的，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奇怪的招，所以 我觉得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介绍给我。 哎，等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可以交流一下这个话题。 哎，对对对，因为在广春的决赛上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你就必须要在你可以把握好的一个地方要去好好掌握，对吧？所以嗓音条件，嗓音的这个管理真的特别特别重要。那你觉得你在决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会走到哪一步？ 我还是希望能进到最后一轮的，因为我最后一轮也有就是找一些我的小伙伴然后帮我一块完成那个舞台，所以我不希望我就是怎么讲，他们帮了我这么多，最后我连一个让他们上台的机会都不能给他们，我觉得这样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最好能进就是最后一轮吧。 哎，我记得《我是歌手》第一季，就是羽泉请了邓超是吧？请了邓超作为他们最后一轮的帮唱嘉宾，然后就是也是作为好朋友，去唱，然后就会在舞台上面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找朋友帮忙这个点子特别好。 嗯，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吧。 哎，对对对对对，你在舞台上面可能朋友在旁边 就不会很紧张， 对对对， 就感觉很安慰了。 那我有可能要问一个就是可能煞风景的问题啊。 好， 那如果你没有进到决赛，你会怎么办？你会放弃唱歌吗？ 放弃肯定不至于吧，我觉得因为我参加广春主要的目的就是怎么讲，享受吧。之前也有就是类似的采访有问我，就是抱着什么心态来的，我觉得我就是来玩的，就是我希望我能在台上玩好玩高兴的。如果我真的就是没有能力，然后也没有那个足够运气进到最后一轮的话，我也能高高兴兴的接受这个结果。 嗯，心态很重要啊。对， 我觉得邓一的心态很好， 没错， 就是把比赛这个结果放到第二位。 对， 就是 享受才是第一， 比赛的本身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对吧？邓一，你对广春这次比赛，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期许啊，或者是想说的话。就再借这次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吧。 嗯，好，我首先真的特别想感谢，就是最近在就是广春决赛的筹备期帮我的 校学生会的文艺部、技术部，对这些人，然后也包括我的室友、我朋友们帮我组了邓一全球后援会，然后这个我真的。你觉得既搞笑然后又很感激吧，因为真的是我很难就是当着他们面告诉他们我特别谢谢他们，就是帮我发微博啊，然后帮我做灯牌啊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想尽量在每一个能让大家看见的机会里面告诉他们我真的很谢谢他们。 嗯，哎，我觉得特别感动， 没错， 就是同学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 我们都是相互 diss，哎，人家都是相互给予鼓励和帮助。 张美晨现在知道了，就是以后我们去参加活动的时候也要互举灯牌。 好的， 是吧？ 让你 C 位出道。 哎，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宿舍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室友都会 diss 我，就是疯狂 diss。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唱的还是可以的，那你在宿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唱歌他们会说你？ 我在宿舍经常不是那种好好唱歌，我会就是唱一些奇怪的歌，比如就是 What does the fuck say 那种，就是那种，啊，对，就是那种古怪的歌，对对对，所以。他们也会 diss 我，但是我很少正常的在宿舍唱歌。 我觉得主要是子阳在寝室的地位比较低吧。 就是虽然在宿舍里面平常相互 diss， 但是到关键时刻就会 大家还会给予支持的 啊。对对对， 那要不要给我们清唱几首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期待吧。 嗯，好吧，那就唱我当时车轮战的时候就是给我那一分钟清唱的那首歌吧，是 Meghan Trainor 的 Like I'm Gonna Lose You。 I found myself dreamingOf silver and gold, like a scene from a movie that every broken heart knows. We were walking on moonlight, you pulled me close. Split second and you disappeared, and then I was all aloneWoke up in tears with you by my side. Breathe out relief and I realize, no, we're not promised tomorrow. So I'm gonna love you like I'm gonna lose you. I'm gonna hold you like I'm saying goodbye. Wherever we're standingI won't take you for granted, 'cause we'll never know when we'll run out of time. 谢谢。 哇， 真的太好听 了， 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停留在广春八十强。 我觉得邓一刚才唱的真的是录音式的感觉。 谢谢， 而且跟说话完全不一样。 哎呦，就是那种很欧美，然后又。啊，很就是说出来的那种特别好听的， 没有言语表达这种你听到好听的歌的激动的心情了。 哎，好了，我们的节目就要随着邓一的美妙的歌声结束了。虽然我们这次录音室版本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但是我相信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